传递，让爱延续。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广购物喜迎中秋佳节，在9月17号至9月20号，首单订购即享95折优惠，只要购物金额满1500元以上，即享受9折优惠，同时再送您价值688元的金九银十购物套券。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 片，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2017年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 Here is your Lifetime Radio。 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一位嘉宾，跟大家好好的来了解一下这个如何在清洁过程当中可以让自己彻底的解放出来的一个工具。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平时每个人在家里我们都要打扫卫生啊、哎、尤其是要扫地啊、擦地啊、拖地啊。 嗯， 但你没有发现有些时候我们这个擦地的效率真的特别低， 而且很累。 对，而且我们有些时候啊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但是呢其实只是轻轻的抚摸了一下地面，有些时候很多的污渍并没有擦得彻底和干净。然后呢你一次没有擦彻底，两次呢，三次呢，久而久之其实那些污渍会越来越多。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使用这个吸尘器啊，或者是那个什么扫地机啊， 要搭配使用啊。 哎，那我们今天带来的呢， 今天我们已经带来的是清洁剂，污渍会越来越多。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使用这个吸尘器啊，或者是那个什么扫地机啊， 要搭配使用啊。 哎，那我们今天带来的呢， 今天我们已经带来的是清洁机，而且我们今天这清洁机啊，它直接能够做到的是乐派无线电动多功能清洁机，彻底让你把擦地拖地这个事情给完成。 我们先跟大家讲解一下什么叫做清洁机。 好的，我想很多朋友们都知道清洁机呢，它肯定比扫地机啊，比如说拖地机，它的功能还要再复杂一些。它实际上是通过旋转的方式，360度的旋转，直接啊带到哪里的时候，它就把地面给轻轻的给拖干净了。 嗯， 平时呢我们擦地的时候其实就是轻轻的带过，仅此而已。但是呢我们是有360度的一个旋转，带着它的摩擦力，所以你将它带到哪里，它就直接可以将地面给你拖得干干净净。与此同时，因为它是一个圆形的旋转的，所以啊无论是沙发下面、桌子旁边或者是桌角下面，它实际上都能够得到，相当于给每天的这个地板啊、地面啊啊既做了个按摩，还做 走弯线的话就乱七八糟的。 而且它只是把表面上那点浮灰啊或者一些微尘啊、 哎、 吸走， 是。 但是呢如果是粘在地面上的呢，没有办法。平时我们对于粘在地面上的这些物资怎么办，哪怕是夏天啊，油油腻腻、湿湿哒哒的一些粘在上面的东西，大多数的主妇妈妈们都是跪在地上趴在那儿， 然后一干干好几个小时。 对，然后用手指头去抠，拿一个抹布去擦，擦完了之后呢擦干净了还好，有的没擦干净真的很辛苦，站起来头晕眼花。 嗯， 可是不仅如此啊，你只是一个污渍就要费这么大的事，如果多几个呢，那家里比如牛奶洒了，小朋友有一些污渍放在上面，你真的会觉得这个家务实在太痛苦了。 所以跟这个扫地机器人相比的话，咱们这个清洁机它是可以自由的移动的。 对，而且它是可以清洁，并且呢做到深层的清洁。对于刚我说的那些粘在地面上的污渍啊，它有旋转，它有打磨，而且干湿多用，它可以直接自动的就把这个污渍给清理干净，露出地面本来的样子。 这是跟扫地机器人相比。还有另外一点呢，就吸尘器。现在很多家庭都有吸尘器，这吸尘器的好处呢，它就是吸得快嘛。那缺点可能就是一要充电， 对； 二可能如果你要有绳的话也不太方便。 没错，而且吸尘器同样的作用，它呢还是只把表面的这个浮灰给你吸走，当然大一点的颗粒它也可以吸走啊。 是， 但是对于粘在上面的部分怎么办？你还是要请拖把。但是问题来了，我这要跟拖把做一个对比。 好， 你知道拖把真的是很多人家里的二次污染源，它沾着水，然后呢在北京那么潮湿的天它又干不了，很多霉菌啊、细菌啊就在这个拖把上就是滋生安营扎寨。最后很多人家的拖把擦一遍地，地比原来还脏了、 哎、 这是一定不可取的方法， 还会有味儿。 对、 哎、 大家都有这种经历哈。但是清洁机就不一样，因为我们采用的是非常优质的材质，它不光旋转，不光打磨，您看哈，我们还为您特别带来了三种材质的容 布有珊瑚绒布、格子布和百节布，配合不同的使用，它既有抑菌有纳米的成分，而且同时呢你还可以经常去洗它，然后呢用完了之后把它晾起来就可以了，所以永远保证你擦地的时候不是说因为二次污染让地越擦越脏。 这擦起来非常的干净，然后360度可以旋转，而且是可以深层的清洁。 是 这样的一台小小清洁机，如果从市场当中去看的话应该价位也不菲吧。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北京很多一流的商场也有价格七八百的都有。我们先跟大家来说啊，比较公道的市场售价是在598元。 598块钱其实还可以了。 没错，很多主妇妈妈们都觉得哎呦好方便啊，这钱付了真的是每天都有享受。 但很多朋友说那我听咱们节目嘛，当然是希望能够带走这个福利，如果跟市场价是一个价的话那我何必还要听呢。 所以呢在北广生活时间真的为你的生活加油加力，我们给您的价格特别好，299元，您去比比看看， 299块钱，价格基本上是已经低了一倍了。 是的， 这个价位已经很少了。但是总觉得，你看这个清洁机总得有点什么东西吧？不能只有一台机器，是不是？ 是这样的，今天啊，我们的这个清洁机还特别赠送您4块珊瑚绒的擦布，然后呢，再送您4块百洁布，它带一定摩擦力的哈，然后再送您4块抛光布，再送您清洁刷一个，基本上您家里干的、湿的、厚的、浅的。基本上都能搞定了。 而且刚才说这些清洁布啊还有这个擦布啊，您从市场当中购买，单购买这样的布价格也不少呢。 是的，您要超市里单独买一块百洁布或者清洁布，没有那么复杂的功能，怎么着20-30块钱也得要的呀。 是的，299块钱今天可以直接把我们这台清洁机带回家，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特别要跟大家提示的一点呢是，如果您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的话，就可以成为北广购物的新会员，成为新会员当然就会有积分送给您，免费的赠送给您30分的积分，这些积分啊您听好了，之后在您的任何的购物当中都可以直接当做现金使用。还有一点是很方便的，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或者是北广生活时间，可以直接通过微信进行购买。另外呢，我们的商品都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带来的就是一台清洁机，此刻我手里拿的就是这个清洁机，看起来非常的小巧啊，跟我想象当中不太一样。 是的，实际上它能够做到360度的旋转，而且我们还给您带了一个杆儿，这个杆儿呢和这个清洁机直接相连的话，您就直接连腰都不用怎么弯了，直接在家里像拖地一样就拖，但是整个过程它是拖得非常干净的。 当然它是一个伸缩杆哈，就是无论你的身高大小、年龄大小都可以正常使用的。 没错，咱们那个杆子啊是铝的材质，它的可伸缩差不多在1米1左右，所以一整根下来呀，您自己装起来也非常的简单，而且一共有3节，还可以调节它的这个尺度长短。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好像家里在使用，无论是刚才说的吸尘器呀，还是这个扫地机器人，你都会觉得挺沉的。 对， 我们今天带来这个清洁机，这个重量就还挺舒服的， 特别轻巧。有的时候有感觉自己就是会武功一样，特别这个行云流水就把家务活给干完了， 这就比较适合家里的老年朋友们。 对，而且呢，我必须说，咱们生活在北京，其实有几个气候特质，大家应该都有感受。第一，咱们其实挺干燥的， 是， 但是生活当中又会碰点水，所以呢灰又比较大，你知道吗，通常我们那个撒点水了，然后灰啪都扑过来了，很快很快就干了。结果呢就是地面上沾了一堆特别脏的污渍，这个污渍是粘在地面上的。所以平时咱用这个扫帚轻轻的扫一下，或者是你用个吸尘器抽一下吹一下，基本上这个污渍它是抽不掉的。所以呢你还是得用地板擦，你去擦，跪在地上去骂，对吧。但是整个过程就特别的辛苦，所以我觉得对于咱们北京这个地方啊，它又湿又干，对吧，干得还特别快，特别容易在这个地板上留下这种污渍，特别适合清洁机。 我刚才大概想了一下，我觉得如果家里有这样的台清洁机的话，你会觉得干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对，而且每天啊，我跟你讲甚至都有点就是特别追求完美，因为你特别容易就让地板毫无污渍， 它360度旋转，你就跟跳舞一样，它就可以把地给清洁干净 了。所以你就感觉，哎呦，这有点污渍，我心里特别膈应的慌，特别不舒服哈。有了清洁机，你就永远去享受。哎呀，家里的地面就跟我的皮肤一样，我把它保养的好好的，你说全家人多幸福啊！ 家里的老人啊，想要出去跳广场舞之前，都可以先在家里面这样热身热身。 对呀、 甚至可以叫这舞伴来家里面一块来这个干活， 没错， 他也算是跳舞。 您要是真的发明一舞蹈啊，跟着跳起来，这都是一种享受。 是，现在节目当中我们。 们带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无线的电动清洁剂。无线这个事情也很重要。 没错，您平时比如说吸尘器，好多人啊扯着那线满屋子跑，好烦啊。然后如果是没有线的，说实话价格都特别贵。 是 无线的吸尘器，我们少说两三千，一千多是肯定要的。 嗯， 所以今天我们给您带来清洁剂，我特别强调它也是无线的，所以专柜的价格实际上会更高。今天你想想，两百多块钱无线的多功能清洁剂直接带回去，我们真的是专供北广生活时间才有的机会。 而且清洁剂最好的一点是，除了可以擦地之外，你换一块布擦桌子也是 OK 的， 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给您的这个擦布实际上就有12个。 嗯， 这12个还分了3种，一个是珊瑚绒布，珊瑚绒布是这样，您平时正常清洁用它就可以，它带有一定的摩擦性啊，清洁地面非常适合。 嗯， 但是对于一些重污渍的话，我们还送您4块百洁布啊，它的摩擦性更强。您在屋里，你刚刚说厨房特别重的油，哎，直接加点清洁剂更适合。 嗯， 然后另外呢，我们还送您抛光布4条，这个呢，你平时给地板打个蜡，包括给车打个蜡，就可以用它了。它既能起到作用，而且还不会磨伤咱们这个表面。另外呢，再送您一清洁刷，所以基本上我们能想到的都配上了。 而且家庭生活当中，这个玻璃也常常会很脏。 对， 你擦玻璃、擦镜子，拿这个都很方便。 你知道现在专门找个擦玻璃的公司很贵的。 是的， 咱们直接啊，配合到我们的珊瑚绒布，我们的杆子1米1可以伸缩，您放在外面，它还自己旋转。 嗯， 你平时你说我擦个玻璃，手伸出去啊，最多够一够，把它表面抚摸一遍，把灰浮灰擦完了也就算完了。 是， 但是咱这清洁机360度旋转，真真正正把你这玻璃的深层污垢都给你打磨得干干净净，光洁如新。 现在很多家庭呢都说，为了孝敬父母啊，为了孝敬自己家里的老人，可以说请阿姨来打扫房间。 对， 这样的话家里也干净了，老人也不太累了。 是， 但是请阿姨的话，你也会发现，一这钱也没少花，二呢想让老人锻炼一下，也没有起到锻炼的效果。 以北京的行情来说，请个阿姨基本上2个小时要的吧，那就80块钱100块钱了。 对， 你请3次，咱们这清洁机你直接都拿回去白拿，对不对？ 而且老人啊，还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得全程盯着。 而且你得想着老人的心态， 他 就是想要一个干净的生活环境。 是的， 你要给他干净啊。你说你请的阿姨，有的时候这阿姨性格不太好，这阿姨喜欢糊弄事儿。 嗯， 好吧，钱还是花了，你会发现这些死角、这些重污渍，他照样没给你弄好呀。 我们今天带来这款清洁机呢，家里有了之后，无论是老人还是年轻人，可能都会爱上这个工作，爱上这个打扫房间。 对，所以我就说，就像咱们平时保养自己的皮肤一样哈，你既要有效果，你得彻底清洁，对吧？你还得方便轻松，你这样才能保持一个持续有效的一个环境。 从市场当中购买呢，刚才也是说到了，现在普遍的一个市场价是在599左右。 对， 其实价位是挺合理的了。 没错，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直接带给大家好的一个福利优惠。 是，今天我们做到的价格仅仅只要299元，专供北广生活时间，而且还赠送您啊，珊瑚布4块，百洁布4块。抛光布4块，还再加送您清洁刷1个，真的非常好。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带来的是无线电动清洁机，再和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清洁机哈。 啊，清洁机实际上是现在产品了，因为清洁机啊，它实际上加到了这个摩擦的效果。 嗯， 还是那句话，扫地机只能扫一个表面，吸尘器最多把表面的灰给吸掉，但是真真正正你要跪在地上擦的那个环节，你要使劲用地板擦去拖的那个动作，清洁机才能为你做到。 嗯， 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全自动清洁机，它直接可以做到干湿两用，而且呢，它是起到了360度的旋转摩擦，所以当它到达哪里的时候，相当于就给我们的地板做了一个轻微的打磨，而且把这里面一些污渍，哪怕一些深层的污渍，都能彻底的给你清洁干净，所以这点就会特别好。还是刚刚那句话，北京啊，这环境经常会导致一些水渍干掉了之后，它就是粘在地面上，怎么办呢？你去跪在地上去抠它，去擦它，真不如直接就用一个清洁机。我们有1米1左右这样的一个伸缩杆，你只要站在那边，轻轻的带到，你会发现特别快，那些污渍就没有了。所以你真正还地面地板原来清洁的样子。 吸尘器的话，现在很多也是无线的嘛。无线的话，它首先价位会比较贵，另外它的续航时间并没有那么长。 是，而且吸尘器通常来说，它的表面的作用就是吸表面的灰，比如说你有一个纸片啊，对，有点烟灰呀、啊，这些都是非常 OK 的。但是真正粘在地上一块，比如牛奶洒了，粘在上一块牛奶渍，吸尘器可真是拿它没办法呀。 是，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清洁机，因为它直接接触

一拉一拖就有一个简易的金属凳子，承重150斤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因为成本过高，之前都是订购8盒羊奶粉才能免费赠送的。 对。 但今天瑞宁金秋送健康的活动中，订购6盒就免费赠送。所以机会难得，您一定要抓紧时间。4007-106-108 4007-106-108。 看到手机尾号0711的朋友啊，订购了两套，说我妈肠胃不好，喝不了奶，可就是能喝瑞宁羊奶粉，所以呢我就监督她每天喝。0109的朋友订购了三套啊，说喝了这么长时间的瑞宁羊奶粉，家里什么赠品都有，就是没有手推车，反正羊奶都是得喝的，有个手推车出门买菜更方便了。还有5431的朋友订购了六套啊，说平时工作真的很忙，难得有个小长假可以回家看望爸妈，听说羊奶的营养全对身体好，我就想给他们订一点。 确实啊，这现在的人生活条件都好了，不差钱，但唯有送健康没有人会拒绝。 对， 瑞宁羊奶粉不是药，但也不是保健品，却是我们每天都不可或缺的奶制品。640毫克的钙，7毫克的铁，还有各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现在起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瑞宁羊奶粉不需要花到原价的258元，仅需99元的直供价。而且订购一个季度6盒瑞宁羊奶粉就送您购物手拉车一辆，所以别犹豫，现在就来拨打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 导播提示，目前4007-106-108 4007-106-108已经是非常热闹了啊。手机尾号2210的朋友说，我原来不太相信广播购物，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听你们节目已经有一年多了，现在又有这个线下实体门店，那就更放心了。还有2343的朋友说，哎呀，我没听错吧，这个手推车之前我可是订购8盒的羊奶粉才送的，今天居然6盒就送了，以后买米买油爬坡上楼，哎，就省心多了呀。 六盒羊奶粉的总价的零头，594元就能喝上3个月的羊奶了，而且还有一辆购物手拉车免费赠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4007-106-108 4007-106-108。手机尾号1548的朋友是订购了六套，说平时呢工作太忙了，根本没有时间照料自己，就希望这个养生啊可以简单一点。就比如每天坚持喝杯瑞宁羊奶粉，我还是可以做到的。还有0072的朋友是订购了五套，说马上就要放假回家了，也不知道给家里的人带些什么好，你们的羊奶粉老年人可以喝吗？ 哦，这一听就是新朋友啊。瑞麟精钻配方羊奶粉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来量身定做的，640毫克的钙质，7.0毫克的铁，还有40毫克的维 C, 480微克的维 A 等等，光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的总含量啊就有很多很多种，而且还添加了啊益生菌啊、硒元素啊，还有植物甾醇，又不含蔗糖，纯天然更安全，是父母长辈理想的日常用奶。 没错，每天一杯奶就像我们的一日三餐一样，是需要每天坚持的基础营养。而羊奶又是众多奶制品中的佼佼者，因为奶山羊是双乳结构，营养更聚集，所以趁着今天双节同庆，还有购物手推车免费赠送，您一定要把握住机会。4007-106-1084007-106-108。 看到手机尾号4586-008-17943-1158的朋友都是刚刚订购成功的。还有看到1708的朋友说，现在都流行喝羊奶粉，听说今天还有购物车免费赠送，刚好晨练买菜的时候可以用，多划算。跟您说啊，您喝了瑞麟羊奶粉之后，您就会觉得更划算了。因为凡是喝过瑞麟羊奶粉的用户啊，基本上都成了回头客。温水一冲就化，放置一会儿还会有一层奶皮，满满的营养，全家老少都能喝，而且呢每天只要5-6块钱。电话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提醒各位，我们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那还没 羊奶粉的用户啊，基本上都成了回头客。温水一冲就化，放置一会儿还会有一层奶皮，满满的营养，全家老少都能喝，而且呢每天只要5-6块钱。电话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提醒各位，我们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那还没有打进热线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4007-106-108 4007-106-108、花594元订购6盒3个月的瑞麟羊奶粉，就送您省心省力的购物手推车一辆。您要知道这之前啊，可是订购8盒才免费赠送的， 是， 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吧。4007-106-108 4007-106-108。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像我说的，追不到的梦想我根本不就得了，为自己的人生心愿长生，身旁还涂上喜欢的颜色。下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童年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关于糖尿病的大血管的并发症。糖尿病的心血管病的关系呢，他们之间的关系特别复杂。没有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呢，患上心血管病啊，要比这个有糖尿病的病人要轻一些，发病率呢也少一些。所以在很早以前呢，2001年，国际糖尿病联盟，就这个这是世界性质的，就在糖尿病日的时候就制定了一个宣传口号，就说呢糖尿病跟心脏病，那时候就说了要减轻糖尿病的负担，一定要注意糖尿病的心血管病的并发症。然后到了03年呢，就第二次又提出了说这个糖尿病就是心血管病这样的说法，就足以说明了这个糖尿病和心血管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而且对于我们这个健康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不管是专业组织对它的关怀度和我们自己呢，都应该特别注意这方面。这个糖尿病心血管的发病呢，就包括了心脏啊，心脏它本身，大血管上的微血管的病变，还有心肌本身的病变，以及管心脏功能的植物神经，也叫自主神经，以及这个冠状动脉，这些血管的通通的变化 就是说这个糖尿病引起的心血管的疾病，它是每根血管都影响到了，而且心肌也影响到了，甚至于心肌的细胞也影响到了，管心肌的神经系统也联系到了。所以呢，糖尿病比非糖尿病的病人冠心病的发病率啊要高得多，而且也是糖尿病啊夺取糖尿病患者的生命的最主要的因素啊，它占了70%多。因此呢，你不管是你原来你有高血压，高血压以后有冠心病，或者是你本身就有冠心病动脉硬化引起的，那再加上糖尿病呢，你就应该特别注意在糖尿病期间预防冠心病的发生。它的原因呢，主要是特点主要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发病率特别高，而且发病时间早，这是糖尿病对于心血管病的发病的情况，就是发病高，然后呢还时间早。糖尿病发生心血管病的这个情况要比非糖尿病的病人高3倍。我们国家呢，现在这个糖尿病病心血管病的发病率达16%左右了，就是很高了，这就在发病率上。而且糖尿病心血管病发病的时间比不是糖尿病病人也要早，你比如你30岁之前就得了冠心病了，就是我们所谓的30岁的人60岁的心脏。而且45岁以下糖尿病死于心脏病的也比非糖尿病的病人要高10到20倍。那所以他不管是发病啊，还是进程啊，还是严重程度啊，还是这个对生命的威胁呢，都是非常大的。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女性朋友呢，在这个时候，因为糖尿病，她就失去了对心血管的保护作用。本来啊，女性的心血管的机会的发病率啊，要比男性低，特别是在更年期以前。但是到了糖尿病，男女都一样了。就是说你在30岁40岁以前没到更年期，你的发病率啊要比男性还高，高男性2到3倍，或者是这个4倍，甚至于高到这个程度。而且呢，女性糖尿病的病人死于糖尿病冠心病的也比男性要高，所以这个女性朋友就特别的注意了。就是因为你到了这个年纪大了以后呢，特别是更年期以后啊，你这个特别是有糖尿病以后，你这个女性激素呢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就失去了对心血管女性特有的对这个对心血管系统的保护。你比如这个高脂血症的情况啊，动脉硬化的情况啊，那都要跟在40岁以前呢跟男性呢差不多平了，或者比男性还高。那到了40-50岁50-60岁以后呢，那就更高了，这也是一条。所以女性糖尿病的病人更要注意预防冠心病的发生，心血管病的发生。第三个呢，就是他的症状不典型，由于这个心脏的神经因为血糖高，因为有糖尿病，他的变化心脏的临床的表现就不典型。你比如说有1/3以上的糖尿病心脏病患者有这个急性心梗的时候，他没有疼痛，让人啊就是想不到他是心肌梗死，容易啊就是失去了抢救的这个机会，所以这个严重的后果就影响到了生命。而且其他不典型的表现包括啊有心通过速啊，心律不齐啊，直立性的低血压啊，难以纠正的心力衰竭，或者是休克，甚至于造成猝死。所以这个糖尿病对于心血管病的预防要更加一个更字儿。它的治疗原则上啊和你平常预防上要更要注意，就是啊你除了跟没有糖尿病的一般的冠心病一样，还要非常严格的控制体重啊，不要让自己超重或者是肥胖。再有就是你有高血压或是高脂血症或者血粘粘稠度高，都应该同时的在临床上进行治疗，不管是这个哪方面都应该特别注意。这个糖尿病并发症啊，主要在心脏有三个方面，一个就是冠心病，再有一个就是心肌病，还有一个就是植物神经性的心脏病，表现在心律失常。糖尿病发病啊，它这个特别是它因为对心脏的所有部位所有的地方都会由于高血糖而进行影响，而且呢发展也比较快，像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些特点。除了它对大血管，比如它这个动脉硬化呀，或者是脂质代谢 斑块形成比较多啊，还有他心脏的微血管的变化以及心肌的代谢紊乱，也引起了心肌广泛的病灶坏死这样的损伤。所以你看他就心力衰竭严重啊，心力失常啊，或者猝死。比如糖尿病引起冠心病的情况，由于糖尿病容易发生脂质代谢的紊乱，你比如有这个高脂血症的人，在糖尿病病人啊有占了60%-70%，特别是血中的甘油三酯的增高，就促使血管的内皮基底膜增厚，然后呢脂质啊粘多糖沉积，形成血管的狭窄，从而就是微循环的病变，造成了动脉硬化的主要的因素。临床上有心绞痛啊，心力失常啊，心肌梗死啊，尤其是三分之一的患者，我们也前头提到过，他这个心肌梗死没有心间肌疼痛，他反而有一些恶心啊，上腹部不适啊，就是这个消化系统的一些症状容易被忽视，而且呢，他引起心力衰竭啊、休克啊、心力失常啊，并发的这个猝死呢也比较这个危险，就比较大。有资料就表明了，糖尿病患者冠心病的发病率啊就高得多得多，42%-52%，死亡也比较高。有这个学者啊对5000名糖尿病患者的死因进行统计，其中有53%都是因为冠心病夺取了生命。而且呢，糖尿病的病人呢，发生冠心病的时间早，症状不典型，容易心梗，病情进展的也非常快，所以这个冠状动脉的造影和心电图，做出比较明显的这个明确的诊断。一般认为啊，糖尿病并发冠心病，除了它这个临床特点以外，还有一些情况呢，我们应该特别注意。一个，它发病年龄较轻，比如40岁以前，这个糖尿病啊，冠心病发病率啊，是9.8%。而这个到了这个60-70岁以后，那它就明显的增高了，比如要增高，甚至于就要增高7倍，5-6倍这样的情况。还有女性啊，比男性要多。再有就是发展比较快，病情重，死亡率也高。按照这个常规的治疗啊，因为它这个病情啊变化，病情涉及的范围、涉及的这个组织器官也比较广泛，所以就治疗上啊有一定的困难。然后糖尿病心梗啊，5年的存活率有38%-40%，但是非糖尿病心梗的5年存活率呢，能够达到49%，甚至于80%几。所以呢，它这个预后啊也是比这个没有糖尿病的病人啊要差得多得多。所以这方面呢就应该特别的注意。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因为灵芝啊，它本身就是一个偏碱性的，而且多种营养的物质。你比如我们不说它药理活性、生物活性强的部分，我们就说它营养的部分，比如18种氨基酸，8种我们身体不能合成。那么灵芝只要你经常用，它就经常得到了补充，代氨酸、赖氨酸、肌氨酸、苏氨酸、精氨酸，它都有啊，8种都含有。再有就呢，它有14种微量元素，它的比例搭档跟我们身体自己内部的这个各种微量元素的比例搭档是非常接近的，所以用灵芝来补充它非常好吸收。再有就是呢，它有多种的维生素，比如维生素 B1 B2 B6 非常多，而且呢维生素E 的含量也非常多。再有呢，有一些微量元素啊，你比如锌元素啊、锗元素啊、硒元素啊、这个锰元素啊，那它在它的含量上有，而且好吸收，这样呢对我们的身体的代谢就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另外呢，灵芝里含有大量的最主要药理活性、生物活性广泛而且作用比较强的高分子的水溶性的灵芝多糖。高分子的水溶性灵芝多糖除了能够增强我们的免疫功能以外，它还有非常好的一个特点，它能促进我们的微循环，让微循环的瓣膜开放，然后呢就让心肌上的 微血管的灌注量能够增加，这样呢对于这个心脏的维护就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另外呢，这个灵芝多糖啊，它有非常好的促进我们全身的内分泌细胞和内分泌器官分泌平衡的激素，特别是在糖尿病病人，那这个灵芝里的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它能够非常好的自动的修复已经受了损伤的B 细胞，就是胰岛中的 B 细胞，它恢复它自我的修复能力，这样就促进 B 细胞分泌量足、生物效应高的胰岛素，来减轻胰岛素抵抗，恢复血糖正常的水平，然后呢协调各个器官之间的平衡，然后减少慢性并发症的出现，同时也可以减轻一些药物的毒性作用。还有灵芝的灵芝酸 B， 它可以促进组织对葡萄糖的利用。再有就是灵芝酸 A 和 B 能够抑制脂肪的分解，血糖值呢就能够下降，还有就是延缓停留在血管内的血糖的迅速吸收，这样就提高，还可以提高这个血浆中的胰岛素水平。这个总的来讲是干什么呢？它就能够让血糖回到正常的水平，这种正常的水平能够经常的维持，那么对于我们心血管的维护是有非常好的作用的。你比如像灵芝酸，它可以降坏的胆固醇，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而抗动脉硬化。现在呢，用这个人细胞试验证明了这个灵芝有抗动脉硬化基因的作用。那这个我们知道，糖尿病病人早期就动脉硬化进展的还很快，那这对我们冠状动脉呀也是有很大的影响。总而言之呢，它在稳定血糖的同时，由于高血糖和带来的代谢的紊乱和组织器官的损伤，就会降低到比较低的水平，然后慢慢呢就促进了恢复。再加上呢，灵芝里头十大类150多种有效成分，双向调节免疫功能，然后这些有效物质啊，包括它这个三萜类化合物、灵芝酸、腺苷、腺苷类的衍生物、生物碱、生物总碱、多种的酶类、甾醇类的东西，它有效的调节我们的内环境，提高免疫功能，促进新陈代谢，净化血液，稳定血压和血糖，这样呢就使得我们的整个人的身体达到了一个相对的平衡，这样来得到健康。而且呢，这个灵芝呢，它能够使着肝脏和骨髓的核酸及蛋白的代谢过程啊，促进蛋白的合成，这样呢可以有效的促进它自我修复我们组织器官和细胞的能力，抗氧化啊，抗衰老，同时呢也有非常好的抗缺氧的能力。能够呢使着心脏的收缩能力增强，然后还能够使冠状动脉的这个血流量呢阻力减轻，这样使我们冠状动脉在营养自己心脏的这个循环上呢能够得到一定的改善。再加上灵芝腺苷和腺苷类的衍生物啊，还有灵芝里的锗元素，一个锗分子抓三个氧原子到身体里又放下去，这样呢可以提高我们身体耐缺氧的能力，来克服由于这个血糖高，由于糖尿病而带来的一系列对我们心血管的影响。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